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FM， 我是 Leon， 我是 JJ。 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s、 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的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嫌电台更新太慢，访问 Anyway.FM/Now，随时掌握新鲜科技资讯和当下的有趣设计。然后向你介绍本台的会员计划，还没决定好是否要付费没关系，14天试用期、 X 轴播放器、催更、额外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的专享功能全部开放体验，支付199，全年失货不离手，会员名牌和纪念品同时拥有。然后拉进会员群交个朋友，详情欢迎访问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啊，终于我又来到了 Anyway.HQ 啊，好久没有坐这个沙发了。 你比我来的还是要勤一点的吧。 啊，那勤那么一丢丢吧。今天很遗憾啊，在这个慵懒的环境当中，在这个闲适的周六的晚上。 没有没有没有，并不 啊。怎么你不是很闲适是吧？ 那当然。 那在这个五味杂陈的周六的晚上啊，我们要讨论一个五味杂陈的话题。 正确的说，我是忙里偷闲从800公里之外逃回来的。 武汉到这里只有800公里啊？ 是啊。 哦，可能我的中国地理学的不太好啊，我以为可能要更远一点。 800公里已经挺远了。 好吧。Anyways 啊，那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这个话题，说广也可以拉得很广，就是关于设计总监或者设计经理他到底应该做什么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对吧？但是其实它是有一个由头的，其实算是一个瓜吧。只不过就像李阳说的，其实他一开始没意识到这是一个设计总监，对吧？他只是这个瓜吃着吃着才发现。 没没没，我们都没有吃过 啊。你没有吃啊？ 我不习惯吃这个赛博瓜。 好吧，我承认我是吃瓜的，而且那吃的非常新鲜的瓜，因为我当时是看着这个推的，它一条一条出来，然后一条一条那个评论数、转发数像火箭一般窜升，然后甚至有很多人在那边删除啊或者增改啊，就导致这个推的阅读位置是一直跳动的。所以说作为一个比较八卦的人，我当时还挺开心看这个事情。我当然这个开心不是指 心潮澎湃吗？ 这开心不是指看这条新闻的内容开心，而是说有点上黑乌刚亏了没在劲啊，应该讲。这个瓜详细讲什么待会儿会展开啊。先说这期节目的由来吧。吃完这个瓜之后其实也挺巧的。不久之后我跟我的前同事也就在惠普的老同事正好约出来吃了顿饭，然后发现几个跟我年龄相仿或者说年龄更大一点的朋友都遭遇到了裁员。这个其实让我不由得就回想起了这条新闻。当然这个瓜里面的主角跟我们的境遇其实是与开不在这个，对吧，相差很远，但不免还是让我会有一些这个想法，所以提到跟李阳可以趁着他来上海避难的这个过程。 我不是避难。要得翻清楚一下，我不是避难。 忙里偷闲，对吧，忙里偷闲，跟忙里偷闲的李阳来聊一聊这个事情。那好吧，那我们就一段音乐之后先从瓜切入一下聊聊这个事情啊。说这个瓜之前不得不先说一下一个之前直播上非常火的一个工作室。李阳其实说他没印象，但是我当时印象还挺深的，因为这家公司之前在直播上其实还挺火的，而且他有一个非常难念的名字，他其实是一个日语 Ueno、上野。 哦，侬还懂啊？ 这很简单的呀。 我对于日文其实完全没有概念的。 你去东京上野站肯定会经过的嘛。 就它这个拼写是 UENO 嘛，就从英文发音来讲完全我是完全没什么概念的。所以我一直这个工作室我一直不知道念什么，然后后来在哪个采访节目还是什么什么好像听到 UENO， 但是我其实没有研究过它这个词是哪里来，一直到最近 看到这条新闻之后，我才去好奇又查了一下，才知道这是上野的这个意思。 嗯， 就 anyway， 反正他就是本来就是一家著名的专门做一些界面啊，或者说网页设计啊 ，UI 以及其他的一些可能跟品牌相关的一些设计的这样一个工作室。 反正我是 没有听， 就是在我还玩 Dribble 的那几年，我从来都没有。 反正他应该是在 了解过这家公司， 北欧在冰岛成立，但是在可能各个地方都有办公室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嘛。然后在21年还是什么时候？其实也没多久嘛，对吧？21年还是20年，被推特给收购的。他们创始人哈利，他的姓比较难念，但是出于尊重，还是那个念一下。冰岛的名字都挺长嘛，他是叫哈利托雷夫松啊，可能是叫这么念的啊。他在这个瓜里面其实也提到过他为什么要被推特给收购，因为他觉得说，一个是工作那么长时间，然后开这个工作室其实时间也挺长了，也有7年还是多少年，总感觉有点疲了，有点累了。而且呢确实 我想展开说一下。 你想说一下， 就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因为我印象当中好像冰岛人是没有姓的， 就是把他的怎么讲，就是把他爸爸的名在后面加一个继承过来，加一个 SON， 也就是儿子的意思， 谁的儿子是吧？ 对， 嗯， 所以什么阿里克森啊，什么对吧？然后什么什么森啊，都是什么什么松什么。 人家阿里克森是瑞典的。 哎呀，我好像是，对不起，对不起，还是我魔的球员对吧？那个不是，他是丹麦的哥哥。 哦，你说的那个阿里克森啊？ 啊，对啊。 哦，我说的是以前当教练的那个阿里克森。 哦，我知道，我知道。嗯 ，anyway， 反正就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工作室，他觉得说在尤其进入疫情之后，其实好像变得不太稳定，所以索性就接受了推特的收购邀约，然后顺便加入了那个推特嘛。 嗯， 而且他这个加入说，因为你懂的，就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收购一个竞品公司，或者说我收购一个其他一些什么产品，那可能是为了这个 branding。或者说为了这个市场，但是如果你收购一家设计公司，就说白了，无非就是收购他们的人，或者收购他们的创意，或者收购他们的点子，对不对？所以他其实也是顺理成章，就一直在推特做到了现在吧，应该讲，对吧？然后这个瓜的起因呢，是Vino 这个工作室的创始人，也就是他现在在推特的 title 应该是设计总监嘛，对吧？他有一天在推特上 at 了 Elon Musk， 然后他说，那个我最近没有办法访问我的工作电脑了，然后没有办法展开工作了，我想知道我到底是被裁了呢，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大家也知道马斯克在收购了推特之后展开了好几轮的这个裁员嘛，其实也是搞得人心惶惶的，而且之前那几轮感觉其实在硅谷这边的给他原来的那些声望多少带来了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影响嘛。所以说哈利能够在推特上直接 at Musk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我感觉也算是一个非常常规的操作啊。反正他跟 Elon Musk 大概聊天有了好几轮啊，这个地址我们到时候可以发出来，甚至包括中文的很多的其他的人的一些文章我们也可以发出来，大家详细的内容可以去看。那反正基本上就是两个人扯皮了几轮之后，马斯克就说啊，那你这个你到底这两年在做了点什么东西，我倒要看看，不牵涉什么公司机密，或者说这个公司机密也无所谓，你反正直接在推特上面直接就回复给我看吧。那这个哈利就贴了几条，他贴了几条，我觉得这边可以展开一下念一念给这个我就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来翻译了啊。先第一条，在一个 SaaS 软件的合同签署当中给公司节省了大概$500,000，在公司内部设计项目当中去给所有的这些项目进行一个排序，然后让各个小团队能够去合理的分工，然后把这些东西给 deliver 出来，然后领导了公司内部的设计项目的一个critics， 其实就是点评嘛，对吧？就是但我不知道他这个程度怎么样，但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给这些设计项目进行一些评审，所有的设计岗位都是由他这边来作为招聘经理，再然后就是帮助公司把他们的现在的一个焦点重心从非常重度的一些用户转向一些更年轻的用户，主要差不多是这些啊。当然他说 I could go on， 就是我可以继续再说一下，你跟老板 argue 啊，我这个在这个公司有价值的话，我主要列出来的是这些的话，那我的概念里面这应该是他工作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些，是吧？ 所以我觉得 Musk fired 也不是什么没有道理的事情。 我提到嘛，当时看到这边的时候，他其实正好是一边写一边这个下面的转发啊、评论啊，蹭蹭蹭就往上升嘛。然后马斯克其实当时还好像还直接就回复了一条，他就说那个印象当中是这样的，就 by the way， 我们你说那个你是所有这些 design roles 的那个 hiring manager， 就招聘了这些所有的设计岗位，但是据我所知，我们推特有四个月没有招任何设计师了。 嗯，而关键是他巴拉巴拉列举的他的就是说所谓的业绩吧。 嗯， 他的业绩的第一条竟然是在一个 SaaS 软件的，其实他指的是 Figma 对吧？ 嗯， 在 Figma 的采购上面为公司省了$500,000。 我的理解啊，我没展开看这条，但我的理解是不是这样？就是他领导了一个内部的一个清理项目，对吧？把那些没用的那些人从 editor 变成 viewer， 简单来说是这样，但其实复杂一点呢，因为大家知道 Figma 的这个权限管理不是做得很好，可能把公司的一些账号跟 Figma 的那个账号进行一个整理，然后让他们按照某种制度让该用的人去用，不该用的人就只是用一个观看者的账号，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件挺麻烦的一个事情嘛，对吧？那如果你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机制，给公司节省了一些额外的开支，我觉得可能是我想象当中在 Figma 这个合同当中能够节省50万的一个途径。 但我不知道作为一个设计管理者来说，这个算什么业绩？ 应该是分内的事情是吧？ 不啊，即便是业绩，我觉得这个也是采购或者谁谁谁的业绩，或者 IT 的业绩。作为一个设计团队的管理者来说，竟然要把这个东西当做他整年或者说近期的最大的功绩来向这家公司最大的老板来汇报的话，我本身就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其实下面有很多人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争议，我先把那个瓜说完啊，待会儿他这些东西我们一个个来详细展开。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马斯克其实是很针锋相对的跟他一条条在聊嘛，然后下面评论的也有很多在聊这些，包括有很多人说了跟那样类似的话题，他说你还是继续列下去吧，因为我听下来你好像前面列的这些也并不是一些实际的活。这个瓜最后之所以成为一个瓜，就是因为他们列着列着马斯克又说了，那不知道是在什么场合下，反正就提到了说居然还说因为你的什么行动不便导致你现在基本上不怎么打字啊，哈利马上就开始了他的一些小作文，对吧？用小作文这个词好像不太好啊，反正就是他又开了一个新的 thread， 讲了一下他自己的生平吧。其实就说了他患有肌肉萎缩症或者类似这种毛病嘛。然后在几年前是腿先失去了这个行动能力，导致他只能在很长的时间里面都只能靠轮椅来过。然后到最近几年，毛病越来越厉害了，他的手指可能都没有办法非常顺畅的移动了，所以他的确是没有办法去很长时间的打字，只能每天控制在一定的时间里面。所以你懂了，在欧美这样的国家可能上升到这个程度的之后，这个事情就比较难搞了。而且他的身份又比较特殊，他是作为 Vino 的创始人被公司收购进来，那可能他们之间签了一些合同，导致他必须多少年之内不能被裁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瓜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哈利应该并没有被裁掉，而且那个 Musk 是通过某些途径去道歉或者说承认错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那瓜大概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毕竟不是一个什么财经频道或者说时政频道以及社会新闻的频道，对吧？我们今天其实主要想展开的就是李昂刚刚提出的那些，就是他作为一个设计，不管是设计总监还是设计经理，他做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符合一个设计经理该做的呢？那如果真正的是一个合格的或者说不错的设计经理或者说设计总监，他日常的工作到底应该做什么能够让其他的人觉得满意的，对吧？回过头来，其实我先想说一个事情啊，这个事情我其实在美国很多公司，我觉得可能也不止美国，可能是欧美的公司甚至其他国家公司也有这些问题，包括我们中国的理发店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可能一家店里面有很多总监，甚至总监只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一个 title， 对吧？在美国公司里面我觉得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困扰，就比如说像 Figma， 对吧？他到底有几个 design director， 你搞得懂吗？我反正搞不懂，对吧？ 就是头衔溢出了，对吧？ 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内部有一个明显的 org chart， 或者说分工也比较合理的公司，那这个 design director 管的是 Figma 的编辑器，对吧？那个 design director 管的是 Figma 的 branding， 然后还有一个 design director 管的是 FigJam 或者其他的一些创新项目，我觉得很合理，对吧？但是可能 外部的人也不会知道这个东西，而且如果你在大公司待过，你就会知道到这个 level 的这些人，他们很多时候是在 competing 的，对吧？你也很难严格的说清楚一个人到底是在做什么。然后再退一万步讲，确实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人，他在公司里面可能确实是个一线经理，对吧？但是到外面，他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形象更上升一点，那公司可能也为了让自己的形象更上升一点，有时候也会默许，或者说这些员工也会自动的给自己加戏，对吧？加上一些总监啊，甚至更高级的一些抬头，这个李阳应该也看得多了，对吧？ 嗯， 所以这种情况其实导致了，虽然他的确是叫 data director 或者 data manager， 但是他到底详细应该做什么，我觉得你其实很难靠这个抬头来说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在这个层面上面的话，就我个人来说 title 这个东西我是不怎么会去 care 的。 对，一般已经坐上总监的人是不会去 care 的，对不对？ 不不不不不不不，就是所谓的总监是什么东西，设计经理是什么东西，设计管理者是什么东西，你现在叫让我去回答，我回答不上来。 也可以笼统的说一说嘛。 还是就刚才谈到的那个现象，对吧？所谓的 title 溢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一方面 title 在溢出，另外一方面 title 的种类也在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对不对？有叫 director 的，有叫什么 principal designer 的，对吧？有叫 design expert 的，有叫什么什么 fellow 的，对吧？像陷阱一样， 确实， 我觉得从实用角度来说，这些东西根本就不用太 care。 嗯， 还是看两点，对吧？ 看什么？ 一个是权力有多大。 嗯。 他能管多少事，或者说他能掺和多少事，第二个是他能赚多少钱。 怎么说也有道理啊， 对吧， 嗯， 赚多少钱可能就说除他之外，除了那些就是他的老板之外，或者说跟公司内部给他发钱的人之外，正常渠道可能其他人不知道，但是权力有多大这件事情的话，只要是有正常接触的相关人士的话，应该是能够感知到的。再引申一下，刚才姐姐有提过的吧，其实有很多公司，或者说有很多你在外面的一些所谓的演讲呀、会议呀、然后沙龙啊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活动的场合上面，有非常多的一些人主动也好，或者说公司默认他主动也好，他会去往自己的抬头上面注水。其实注就注嘛，我不知道，就说比如说你在某个活动上面看到某某某，他标识的是他是某某某公司的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执行总监或者什么什么什么，对你来说，你对他的印象会有一个质的改变吗？你对这个人的印象好与不好，我觉得从从业者的角度来说，很大一个程度上面还是来自于说，首先，如果你也参加了有他在的这个活动，如果他在这个活动场合，他会去阐述分享一些所谓的来自他的或者说是来自他团队的一些内容的话，这个内容本身可能是你判断他是不是值得尊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对吧？ 确实啊，如果出席类似的活动的话， 嗯， 我的感受是这样的，我一般如果一定要给他们去打个分的话， 嗯，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二元象限的一个问题， 嗯 ，title 的高级程度跟它内容的高级程度， 嗯， 我指的内容高级，并不是说一定要说大道理才是高级，而是说我判断下来，他真的是倾注了心血在这个内容上，并且这个内容是实实在在。不一定要干货，但他让我能够判断说这个不是昨天晚上写的， 嗯， 而且里面的内容的确是结合了他自己工作经验的。那有时候可能是大道理，有时候可能细节到一个 SVG 是怎么处理的，对吧？我觉得只要是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我听众应该是能够感受到的。 嗯，只要你不水， 有些情况下我觉得哪怕水，那水的有道理。 不，我是说只要听众不水 啊，好吧，也有道理啊。Anyway， 反正就是如果这个人讲的东西。OK， 非常的厉害，我非常的认可。那他的 title 又是高级的，那这个时候我这个 title 的高级是一个加分项。 嗯， 那如果这个东西讲的是非常的低级的，那 title 又很高级，这对我来说是个减分项。 嗯， 这种活动其实我们也出席过不少嘛。 我没有，我没有， 聊不下去 了。我用我刚才学到的那个词， 嗯， 我不是 people person， 你是 people person。 我现在不是 people person， 我现在是 one people person。回到这个问题啊，因为我感觉 像你前面提到的这种场合，能过去的无非有两种人，对吧？一种是就是老油子，对吧？他自己已经混到了总监啊什么的，对吧？然后他去只是卖了主办方一个面子，然后他讲的那些东西可能在内部讲了28遍，在外部讲了36遍，那个 PPT 打开来之后，甚至他不需要 PPT， 他开口就能讲完。但这个内容是不是有用啊？我觉得，打个问号，对吧？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我觉得这个 title 对我来讲，可能它的负面作用更强一点。但有些人可能他过去讲真的是，比如说他可能作为公司内部的一个潜力之星，对吧？可能因为某些杰出的表现，挨上去刷个存在感，对吧？他自己真的是做业务的，然后他做这些东西也是做得非常强的。这时候哪怕他的title 是一个 junior designer， 我觉得依然在我的心目当中，我会觉得至少他给我们带来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他会更形象一点。但如果这个时候如果他是一个 design director， 然后我会觉得一个 design director 还能做到一些这么接地气的分享，让我感受到他真的还是在做一些事情的，然后他不是昨天晚上才匆匆写下来这些 PPT， 那我觉得这个 design director 的这样的一个 title 也会给我一些加分项。 所以从你刚才的表述，我觉得就能得出一个很好的结论。在你的眼里的话，是否能够投身到一线的设计工作当中，对你来说的话，就是判断一个 director 是不是称职。 我可能刚刚的描述，稍微有点偏激啊，不一定觉得一定要投身于一线。 我指的一线并不是说一线执行啊， 但是我大概懂你的意思。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以前我们很喜欢的一位前辈，那个 Rocky 对吧 ？Echo 的创始人，我觉得他其实应该作为一个 people manager 应该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对吧？他肯定不会自己上手去做设计，但是就在没多长时间前听过他一次分享，而且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公开的分享，可能公司内部或者说其他一些比较友好的朋友的一些分享。他能够在那个里面准备分享的时候，那个时候是 iOS 哪个版本提供了一个新的 feature， 然后这个 feature 他不会跟你说这个 feature 里面一些细节怎么样，但是这个 feature 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然后这个影响对于我们设计师的影响是怎么样的，就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细节的一个东西。我相信如果现在来了一个总监，他平常每天的工作就是给人怎么样去评级啊，怎么样跟向上管理啊，怎么样向下沟通这个 OKR 的，然后电脑里根本没有任何 Figma 的客户端的，这些经理绝对不会知道这些细节的。 不，这我觉得没矛盾啊。你提到的后面的这样的人，他凭什么叫 Design Director 呢？ 回答李阳前面那个问题啊，我的确是觉得哪怕他是一个已经非常高阶的一个设计经理，但如果他能够对一线的工作更熟悉一点，然后可能对业务理解程度更深一点，这样的人确实会能够得到我更多的崇敬。 我应该是。 哎呦我操。 不开玩笑，再说回来啊，就是刚才有提过嘛，那我的主观意识里面，首先我觉得抬头不重要。做什么事情才重要，你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重要，但是前提是，这是我自己的一家之言，很主观的看法。我觉得我们之前录制的节目里面肯定有提到过，哎，我不知道我现在声音是不是有一点低沉。 没事，你 我尽量调整一下。哎，能不能抽根烟啊？ 我操，你抽吧。现在我们的听众你知道吗，这个回复里面都是23分36秒，李阳是不是抽了支烟？ 上一期节目远程录的时候我的确在抽烟。 等我一下，你抽烟，我顺便去拿个可乐。 好， 你要吗？ 我要。我们刚才说到哪了？ 等一下 啊。没事，录进去呗，这样才叫杂谈，对不对？再过几年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可能就不喝可乐了，而是这边会有一个茶座。 不会，我操，你要开始吐烟圈了。 我不会吐啊。回到正题上面来啊，首先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这样的看法，我觉得设计是不需要去做管理的。 你重申过好几遍 没有设计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设计管理啥呢？管理流程。流程是针对一个工业化的东西，一个标准化的东西。我们的设计执行过程当中是会有很大一部分的工业化标准化的东西在里面的。那个说难听一点叫流水线，对吧？流水线里面的确是有流程的。那这块东西说白了也没有什么好管理的，流程就是这么点。所谓的设计执行的这一个环节的话，掰着手指头就知道流程有哪些。 那个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因为你说的这些呢其实以前也讲过，我能不能问一个尖锐一点的问题？ 你问， 回不回答取决于我，对吧？ 我不会问你薪资这种问题的，你放心。现在李书福来问你，你要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用一条推的大概的这条长度，你来说说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可以说得很清楚，我不需要140个字 啊，可以，因为每个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刚刚那个哈利他是列举了我们前面念出来的那些嘛，然后你也进行了一些质疑。嗯、那现在不管是一句话、两句话还是列多少，你来尝试跟我们说一说你是怎么跟李书福来聊这个事情的？ 首先，李书福肯定不会来跟我聊这些东西，对吧？ 啊、那肯定啊，我只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啊、 但是 因为我也不认识吉利其他的一些可能你们分公司的高管或者怎么样。 简单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吉利体系里面的话，它的这个设计的机构、设计的团队其实有很多，而且我接触过的可能凤毛麟角。因为 Lotus 的话，其实相当于来说是一个，你不能说它是非常非常独立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还是会跟集团层面有很多的技术上面或者说是能力上面的这样的一些共享的东西在里面的。我认为就说我所处的这个位置，然后我所在的这一段时期，我做的这个工作的话，就是帮助 Lotus 或者说帮助吉利体系，我们在这个座舱的人机交互层面上面真正的在想办法去搭建一个现代化的真的是可以被人所用然后也可能会好用的这样的一套人机交互系统的这个设计的工作。这个就是我在做的事情。这件事情的话，我它的牵涉面会很广，因为这个系统好不好，设计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开端，终端用户拿到手的时候牵涉到的这个工序流程非常的长，有很多东西可能我们的 不那么可控 啊、我们的控制力并不是说能够到方方面面。 我给利昂加个括号啊，有以上这段声明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真车马上就要交车了，到时候万一B 站上 不你不能扑 面而来那些打脸的那些视频，那打脸的那些他们车机使用体验的视频出来的时候，他可以用这个像刚刚那句声明来作为一个 哦不在这个系统本身的操作层面的话，我可以这么说，就从我自己的使用经验上面来说，从我自己对于这个人机交互的操作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上面来说的话，70分，我并不自豪这样的一个成果，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做得更好，资源以及说相关的条件如果能够更满足我的需要的话，我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了解， 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目标。 懂了，好。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在做所谓的体验设计的人，我不关心什么啊、哦，我要为公司节省在这个就说平台工具上面去节省50万美金这样的事情，反正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设计条线的领导者去彰显他成绩的事情。 你说的这个程度也挺在理的，因为说实话比如说你在你的工作里面可能有一条是这样的，那也可以理解，但现在这条是你的列出来的第一条，而且相对来讲说句实话50万美金听上去是个很大的数字，但其实可能对于设计师来说，可能也就是没几个设计师的，可能就两三个设计师的年薪嘛，说白了，对吧？才带两个人都来了，其实这个数字也没有那么夸张。 不好说， 硅谷这边的工程师中位数可能， 你们行动工资这么高啊？ 什么？怎么这么高？ 我说你们行动工资这么高？ 我说硅谷呀。 硅谷的话应该也是10万美金都是一个， 10万美金不高的吧，10几万应该有的吧，至少在推的这种地方、 哦、 反正虽然李昂讲的这一段呢，我感觉其实没有他自己说的这么决绝啊的、最后剪辑出来的效果肯定会把李昂塑造的高大一点，但是他在说的过程当中呢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和犹豫，这个我看得出来，对吧？ 不，我不紧张， 但是 我不紧张， 哎，我会帮你圆回来，我还没讲完了。 不，你不能这么说，我不紧张，我非常乐意让更多的人来校验我们的工作成果。我觉得这个做产品本身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但是我圆回来点就是，你听看利昂立的 flag 对吧？其实看得出来，他确实是在至少跟那个哈利肯定是不是一个路数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嘛。他其实真的是在探理团队去做一个真实的一个产品，对吧？肯定是有接触业务，有接触整个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基本上这种人刚才 介绍自己工作的时候，其实你是很难去忽视掉这方面的事情。 对，在利昂的团队里面跟利昂做设计是一件，如果你喜欢做设计，我觉得我完全可以让你感受到设计的快乐，但是同时我也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做设计的痛苦。 大家不要误会，这期不是什么广告给利昂招人填， 不，我们不 招 人， 他只是在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而已。 今天其实还没准备好所谓的， 哎，以后在我们节目里你就不要谈准备两个字了，好不好？ 我说的是我们 关于路特斯部分的准备事宜是吧？ 不要仅仅把它放在路特斯上面，就说对于这个汽车行业吧，汽车行业的或者说所谓现在的这个智能座舱相关的这个体验设计，对吧？这部分的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非常系统化的去跟大家描述。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的一些主观感受可能在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可以稍微说一下。坐车这件事情是我十六七年的这个工作生涯里面面临的最，可以怎么说，最复杂最困难最痛苦的 最大的挑战 这样的一件事。的确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太复合的工程了。以前做手机做电视做其他的一些电子消费品来说，跟它比起来真的是九牛一毛。 毕竟是人类工程学上的明珠嘛，对吧？所有工业品里面相对来讲汽车就几乎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的高低了，所以这种复杂程度虽然我没有做过，但是我也可以想象出来。 说的难听一点，其实到目前为止汽车对于这个就说购买汽车的消费者来说，我们的工作范畴对他来说还是停留在一个锦上添花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你去判断一辆车好不好，其实不会从这个车机好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去先入为主有一个判断，对吧？这件事情它一定是放在你的就说所谓的判断理解的这个顺位的后面的部分。或许可能对于很多更加传统的一些消费者来说，他连顺位都进不去。正因为它是一件非常非常复合的这样的一个复杂工作一个工程，所以如果是对于设计这件事情有热情有信心有追求的人的话，我相信一定会在面临这样的一些困难抉择的时候，他是会抱有一定程度的，不可能是100%，一定会产生迷茫，对吧？但是他依然会是抱有一定程度的接受这样的挑战的这种姿态或者状态的。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我乐在其中，虽然很痛苦。 挺好挺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想在现在这个场合先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我觉得其实也不是今年嘛，就最近几年开始整个社会层面上面，不仅限于我们这个行业本身，整个社会层面其实由于这个经济的不景气，由于这个内外部环境的一些急速的变化，很多人会觉得说他原先从事的那个工作所在的领域受到的关注受到的资源的倾斜其实都是在萎缩。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面突然看到说好像汽车好像还好，所以有很多人就会产生这样一个初衷说那换个赛道去坐车，去做车里面的人机交互的设计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我觉得产生了这样想法的朋友，你们可以先思考一下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状态。你喜欢设计吗？你对它是不是有热情的？你对设计本身如果是有热情的话，那面对这种就说困难的局面场合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来试一试。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意图的话，仅仅只是想说找一个比你现在所在的行业看起来稳定，其实真的不稳定。越困难的领域面临的挑战越大，面临的挑战越大，你需要面临的风险自然就是越大的。 了解。 所以没有这个意图的话，我觉得就不要轻易的去把脚踏进来。 了解。 害人害己可能。 懂了。可能是我的一个 不太完全的观察。 嗯， 不知道你记得吗？就比如说，当我们从 UI 设计师慢慢的大家的关注的地方，或者说大家想拼命去的那个地方，变成了手机这一块东西的时候， 嗯， 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心理上的隔阂，也没有什么纠结。移动互联网快速的发展起来，每个人都进去，就是当时其实感觉会是一个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觉得你举的这个例子其实非常好， 嗯， 这就恰恰说明了汽车这个东西， 嗯， 汽车这个更加复合的这个工业化的产品， 嗯， 它跟手机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 嗯，至少 移动互联网浪潮下面，然后切大家顺理成章的切换到手机， 嗯， 这个载体或者这个领域去，容易的一个很大原因就在于说，手机当时替代的就是原先的桌面端的这个设备， 嗯， 他们之间是一个虽然不是一个百分之百平移，但是也是一个 有一点继承关系的 继承迭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汽车不是的， 确实， 汽车不可能作为就是说，哎，所谓的这个第三代的。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异，也是我刚才提到的，就说你现在在汽车上面，然后所谓的娱乐化的这一部分内容，其实它根本不是汽车的全部。 嗯， 或者说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它只是顺位当中的靠后的那个部分而已。 了解。反正我说回我刚刚那个讲法，因为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汽车行业虽然大家有一个懵懂的那个感觉，好像它至少比现在那个移动互联网这块会更活跃一些，更朝气一些，但是我感觉大家去到做汽车这一块，这个感情没有像去以前转从 PC 转到移动互联网这么的顺畅。因为很多人至少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我自己不开车，那我可以坐这个吗？这一块我记得以前好像我们当年可能零七零八零甚至再早一点的那一批的设计师进到移动互联网，确实没有这样的困扰，因为手机谁没用过呢，对吧？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因素在里面。但是做汽车这一块确实，其实我个人会觉得会挺有意思，但是我没有机会去踏足这个，我其实我自己觉得也有点可惜。嗯， 刚才你说那个事情我觉得也是挺有道理的，这个也是我给我团队里面的同事一直在提的事情。其实至今我还保持这样一个习惯，就是那现在有什么好的同类型的产品，手机也好 Pad 也好，我会想尽办法第一时间把它买过来用一用，甚至可能不是用一用，而是一直用它，一直关注它。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就说这个词怎么说，以身试法不对。 嗯， 啊，神农尝百草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识的话，嗯，做不好的。 嗯， 所以进到汽车行业来说，你一定得开车，你一定得用车，不断的去通过亲身的这样的一些经历，体会你要做的工作到底是能带来什么。 了解。嗯，突然发现我们又跑火车了，对吧？但是没关系啊，我们可以把标题直接改一改，改成叫什么，我想想看啊，一位汽车行业设计总监的内心独白。 我觉得今天这个选题挺好的，就是设计管理者在干什么，对吧？ 对，我的意思是后半部分跑题了嘛，跑到了汽车行业，对吧？ 对，那没办法嘛，我现在在做这个事情，我只能从我自己亲身的角度去回答这个问题。 嗯， 像以前做别的行业的时候，其实从我自己的这个维度来说的话，我虽然刚才提过我现在从事的这件事情的复杂程度是要比之前所有的经历里面都要就说困难的， 嗯， 但是困难指的是它这个过程，但是目标其实是差不多的，或者说最初的这个设计的这个意图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了解。嗯， 从这个层面上面来说的话，我理解的一个设计团队的领导者，他首先最基础的要做到的就是他是个做设计的人。 嗯嗯， 他是个做设计，他不是一个做所谓的人事管理的人， 嗯， 所谓的成本管理的人，跟他的这个职业的定位，或者说无论是团队组织还是领导给到他的这个期待都是不符合的。 了解。 如果他靠做这样不符合他职业定位的事情能够混得顺风顺水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件很匪夷所思很奇怪的事情。拿这个推特上面 Elon Musk 跟这位朋友的这件事来说的话，如果抛开他的渐冻人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当然我们抛不开对吧， 对、 我们就假设抛开他，其实我是觉得 Elon Musk 没有做错什么，或者这么说，他或许是一个为所欲为的老板，但是人家的至少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为所欲为，我觉得都是从我自己角度来说我都是可以理解的。 话也说回来，我其实对于马斯克的感情没有那么的，就算不上是一个我算不上他的忠诚的粉丝，但至少我以前对他做的很多事情是非常崇敬的。但是呢，可能以前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以一个怎么讲，就我完全不知道他做事的细节，他的风格怎么样，最多可能通过一些采访来看。 谁知道，我也不知道 啊。 你不关心马斯克这个人，我也不关心他。我们其实看的都是他做的事情， 对 吧？他带给我们的，他带给我们的产品是什么样子的？ 对的。 同样的，对于乔布斯来说，你真的认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确实，我想说的就是，虽然你看现在其实在硅谷那边很多人对推特非常的抵触，对吧？对马斯克本人也非常的抵触，但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些瓜给我带来的一些新鲜感的一些事情，或者说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大家都说，比如说以前大家说那个乔布斯有什么现实扭曲立场啊，或者说他会骂员工啊，或者等等不拉不拉一些事情，但是这种事情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但今天像马斯克跟川普这种基本上什么事儿都会发推的这种人，对吧？能够看出他们的一些真正的 human moment， 对吧？这种事情多多少少会让你对他的一些观感，对他的一些印象，跟以前那种从时代杂志封面、报道这种看出来的那种情况其实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是的。 但老实说，就是我个人对马斯克的这种情绪老实说现在会有点复杂，因为他的那种做事风格，就以前我会觉得我没觉得，老实说我以前没觉得这个人很高调，所以他做的事情特别牛逼特别高调，但是现在觉得他做的很多事情可能也是推特看多了，也包括前两天不是那个什么很搞笑的新闻，说他把那个他自己推的那个 priority 那个优先级提高了2000倍还是多少倍，导致反正确实不知道是因为 bug 还是怎么样，那一周我的时间线里面全部都是他的新闻，就是现在会觉得我感觉做事有点太高调了。 你不喜欢高调的人？ 我并不是不喜欢高调的人，而是就以前这个人他是一个神，虽然他不是我的神，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神。然后今天你会看到他，哎，这个神，哎，神也是买菜要跟人家，讨价还价，对吧？这件事情我觉得没什么不好，讨价还价这件事情不是什么好或者不好的事情。但是给我的印象就是，你懂吗？就这种感受，就从一个神变成了一个人。 不知道呀，懂也不懂。再岔开说一下，好像这个也不是我的亲身的经历，也是一些二手的信息、二手的经验汇聚而成的一些东西。那可能有很多来自这个各方各面的一些渠道，能够让大家得到一个好像是类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有很多日本的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本身其实是能力非常非常出色优秀的这样的一些人士，他们的做人做事的态度，好比是像说那个词叫什么深藏功与名，他们更希望把事情做好，然后躲在这个做得很好的事情后面默默地去付出。 了解了解。 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真实的呢，还是一种就是说大众层面上面的一个误解。但不管怎么样，这种状态其实也是我很喜欢的状态，但是人也是很矛盾的。我同样对 Elon Musk 这样你刚才提到的所谓的高调或者说锋芒毕露，我也是同样非常非常的理解和赞同的，甚至是说我的内心深处除了那个深藏功与名的那一部分之外，我也很希望自己是同时兼备这样的一个人格特征的人。人就很矛盾嘛，对吧？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有前提，先把事做好。 行，好的，那这个总结的也算点题了，那就先把事做好，对吧？好，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等我把这根烟抽完啊，再念 ending。 我来念吧。 感谢收听我们唠嗑到现在的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我们难得在这个节目快结尾的时候送出一份福利啊，这个福利可能也不会写在 show notes 里面，专门提供给能听到现在的听众朋友们啊。很多朋友之前也讨论过一款白噪音的 app 啊，拥有非常拟物化风格界面的白噪音 app Lemo FM L-E-M-O FM 啊，他们之前给我们赠送了三枚兑换码，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访问 anyway.fm 斜杠 t 斜杠 lemo， 也就是 L-E-M-O 啊，可以找到这三枚兑换码，先到先得，没有的话也就没有了哈。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 斜杠 member M-E-M-B-E-R。 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 Twitter 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也欢迎你继续访问安妮微看看，浏览和订阅地址请直接访问官网 annual.fm 斜杠 now。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上搜索 annual.fm 找到并订阅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再见，拜拜 拜拜。